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呢，係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咁今個禮拜嘅講題就係時間旅行。咁頭先呢，其實我哋同大家都介紹咗好多好精彩嘅、好引人入勝嘅、利用時間旅行為題材嘅一啲嘅故事啦。咁但係呢，就其中一個呢1952年嘅短篇嘅小說呢、這個故事呢係真係為人所津津樂道。佢個名字就叫做 A Sound of Thunder。 咁其實呢冇乜特別意義嘅，講真啊，即係好似行雷咁聲啦，如雷貫耳咁解啦。咁但頭先講過呢，就係話原來喺未來人類就已經發明咗時間旅行啦。咁而且呢就有啲時間觀光團啊。咁你觀光團呢就有啲狩獵團，咁最鍾意呢就係去打恐龍。喂，但係打恐龍呢，你就一定要等一隻恐龍呢，即係你研究過曬佢已經死㗎啦、唉，突然間山上面有個大石頭撈落嚟就砸死佢，或者一棵樹冧落嚟，或者佢即係整落去嗰個咁嘅流沙嗰啲泥沼度，佢係咪都死㗎啦。咁但係佢未死之前呢，其實呢啲係自欺欺人啦，係咪，但係呢啲鬼佬鍾意打獵㗎嘛。咁就於是呢，你就裝扮成個獵人咁樣，咁就知道佢臨死之前就開向佢開幾槍。即係呢啲我仲唔係叫落井下石係嘛，落井下石啦。咁但係呢，咁即係你有滿足感啦，都係我叫打過恐龍咁樣啦。咁但係呢，佢就出發之前呢就講明，第一你一定呢就要沿住嗰啲棧道嚟行，你絕對唔能夠踩出嗰啲棧道以外嘅，如果唔係呢即係你會影響到呢個環境。好啦，咁樣呢就同埋呢記住啊，你打完嗰個恐龍呢，你都最緊要走埋去攞返啲粒子彈出嚟，唔好俾個子彈落 喺度， 冇錯啦。好啦，好周詳，好周到。咁但係咧，講佢咧開場嘅時期咧，佢咁樣講個主人翁就同埋個朋友啊，同埋一啲人咧就一齊喺度等緊出發。咁但係當時咧就喺嗰個地方咧就已經貼滿曬海報，貼滿海報咧就原來啱啱咪美國總統大選。咁啊，總統大選咧原來就有兩個嘅候選人，其中一個咧原來就係、是。即係基本上係主流㗎啦，勝算比較高㗎，但係另外有一個呢就突然間係異軍突起，就是、有一堆嘅支持者。咁但係呢一個嘅我嚟挑戰嗰個主流嗰個呢，原來就係、是、一個好激進，而且係一個唔所謂激進唔係咩喎，唔係話左派嗰啲，而係法西斯，即係近法西斯嘅或者係近納粹嗰邊嘅一個咁樣嘅候選人。咁本來呢就即係睇個樣呢就知道佢係冇可能勝出㗎啦，即係佢明知係要挑戰嗰個總統㗎啫，咁樣。咁佢臨出發嘅時期呢，佢哋又喺度聽緊心機呀，咁樣啦，即係已經係投票啦。咁投票有結果，咁最後就一如所料，就梗係呢嗰個主流嗰個呢候選人勝出。咁嗰個挑戰佢嘅呢個咁樣嘅即係法西斯嘅呢，咁、就落敗啦。咁佢啲人話抵佢啦，梗係呢早都知道佢即係跑唔出㗎啦，咁樣。咁於是去咗打獵咯，就入咗個時光機啦。咁啊，中間嘅過程都好驚險啦，當然啦，唔講啦。咁但後嚟咧就真係打咗嗰只霸王龍啦。咁但係咧呢一個男主角咧就講佢咧之前就已經話曬俾佢聽，即係有 briefing 就嗱，你到嘅時就算點樣都好咧，你千祈就唔好即係騰雞，即係唔好驚。你啊即係鎮靜就得㗎啦，因為我哋已經一早已經知道曬會發生咩事，不過你嚟到呢你就做你嗰場戲，做嗰場戲你就即係打佢一槍咁解啫。咁但係點知男主角呢就炸豆啦，就炸臨尾呢就騰雞啦，咁就驚啫，恐慌呢就想走返轉頭，即係恐龍出嚟嘅時候衝埋嚟呢佢想走喎。啲人叫住佢唔好亂走啦，係咪，咁但係佢就唔聽。咁就即係喺走嘅過程入面呢就踩出咗嗰、那個棧道嗰度，踩出咗嗰啲泥泞嗰度。咁但後嚟俾人捉返轉頭啦，係咪，我捉返轉頭，於是其實其他啲人呢就開槍打死咗嗰個霸王龍。咁你就驚青，你就打唔到，算啦，不過我哋一個團嘅，咁都影相啦，係咪，走埋去影張相㗎嘛，你知最叻啊，打完獵影張相好威㗎嘛。咁但係之後呢就攞返啲子彈出嚟咁樣啦，咁就返到去啦，即係一個時光機由唔知幾億年前，即係佢返咗幾億年前先打恐龍啦，梗係係咪，咁由幾億年前就返到今天喎。但竟然呢返到今天之後出返去嗰、那個即係佢哋出發嗰間大房嗰度，咦， 咁奇怪嘅？ 成個世界唔同咗啦。 冇錯啦。 哦， 好多啲英文嘅轉法咧，又唔同咗，好陌生。而最令佢詫異嘅就係話咧，嗰、那個美國總統大選嘅結果咧， 哦， 係啱啱係啦，啱啱顛倒咗嘅。嗰、那個即係法西斯主義嗰個咁嘅候選人咧，竟然贏咗。 哦， 咁於是咧，佢哋就即係大為錯愕啦。點解會咁噶？點解會咁噶？咁樣。咁但係咧，喺個期間咧，佢先至有人話：，喂，點解你隻腳啊嗰只靴嗰度咧，好似踩住啲嘢喎咁樣。 哦， 咁個男主角先至抵隻腳嚟睇下。原來佢嗰隻靴，即係個鞋底嗰度咧，踩住啲泥。但喺泥嗰度仲唔淨止係泥，係有隻死咗嘅蝴蝶。 就係、是、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樣咧，嗱咧好有趣喎，因為我哋後嚟咧，大家知道有套叫做蝴蝶效應呢樣嘢啊嘛。啊，一陣間我哋都會介紹有套電影叫蝴蝶效應啦。但係唔好忘記，其實佢呢個巧合嚟嘅啫。 哦， 因為蝴蝶效應呢樣嘢咧，其實1964年美國 MIT 科學家 Edward Lawrence 羅倫茲喺無意做一次做天氣預測嘅電腦模擬度。是發現這個現象，而實際上他提出這個所謂蝴蝶的譬如，即是說什麼南美洲亞馬遜叢林的蝴蝶拍多一兩下翼就會令到德薩斯州，美國德薩斯州有這個龍捲風暴諸如此類，是1972年的事，即是64和72、 哦、 但不要忘記這個故事是什麼時候、1952、所以呢是 well before that 的，但是就完全是一個巧合啦。 哦， 吓、好嘢咧！1952年我都未出世，但系呢个古仔咧，佢就完全系充分嚟去表达咗呢种思想啦、原来你几亿年前，踩死咗只蝴蝶，一路咁样嚟到就影响到今日个现实改变晒啦。咁当然佢真系半讲笑嘅啫，系嘛？即系如果佢真系。那個影響咁緊要啊，就點止咁簡單啦、啊？究竟有冇美國存在啊？有冇人類存在？可能都改曬啦，係嘛？咁但係即係講古唔好博古啦，即係佢純粹係為咗趣味嘅啫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故事咧，所以啊就被我哋科幻發燒友咧就奉為經典，就叫做 A Sound of Thunder 嚇、好似臨尾咧。其他嗰啲人咧就要追斬佢，就要開槍打佢。咁所以臨尾嗰句咧就好似話，就有個生到分啊咁啊，即係所以嗰個名就其實冇乜大意義。咁但係佢就無意中幾億年前踩死一隻蝴蝶，就改變曬即係現實。 幾億年後 係啊，幾億年後嘅現實。咁呢個觀點咧就真係精彩到不得了啦。好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就係、講有關嘅科幻電影咧，如果用時間咧，其實一定不能夠不提。當然就係 Back to the Future 啦。唉，其實你若都識嘅，有信心啲得 ，Jeremy 大聲啲。 哦， 你唔使咁啊。 好。 其實我問好多嘢你都識㗎，不過你又唔敢大聲講出嚟。呢度叫做回到未來啊嘛。咁當然佢嘅導演就係鼎鼎大名嘅。史蒂芬。 史蒂芬史畢寶啦。 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嗰陣時史蒂芬史畢寶咧。最主要個名氣都建立喺大白鯊之上嘅啫，即係嗰陣時佢係未拍侏羅紀嘅，梗係有排都未拍侏羅紀啦。咁因為咧，佢呢一套Back to the Future 嘅第一部咧就1985年嘅，咁我印象好深刻嘅，點解咧？因為我好記得嗰年就我結婚，然後就去美國度蜜月，咁啊同太太咧就係、跟團嘅嗰陣時都，咁啊成個團咧就去到拉斯維加斯，我哋第一次去玩拉斯維加斯，咁啊經過啲戲院，就睇見啲戲院嗰度咧就擺咗呢啲咁樣嘅 poster 出嚟。咁我一睇，我第一次見，咦 ，Back to the Future 喎，咁樣一睇就史蒂芬史畢寶喎，咁樣咁啊知道，哇，原來史蒂芬史畢寶拍科幻電影啊，咁樣你知啊，佢最先啊大白鯊嗰啲唔係科幻啊嘛，咁佢嗰陣時咧好開心，就即係話一定要睇啦，咁當然後嚟翻到嚟香港喺香港上映，我就去咗戲院睇啦，第一時間係嘛，咁啊當然係絕對冇失望，因為佢係用咗一種咧係喜劇嘅手法嚟拍科幻啊，入面咧根本就係、是。即係搞笑嘅，咁但搞笑得嚟咧，其實佢亦都將嗰個時間撥輪呢樣嘢咧，發揮到淋漓盡致，就真係冇得頂啊！你有冇睇過呢套戲？ 我已經冇乜印象。 哎呀，係啊，呢套咧即係翻睇啊，值得翻睇嘅。佢其實就係講咧，呢個男主角 Michael Fox 咧，當然咧就認識一個瘋狂嘅 科學家啦，又係一個好典型嘅著曬白袍啊，嗰啲頭髮蓬鬆，好似愛因斯坦咁。咁但係呢個咁嘅科學家咧，就發明咗呢個時間旅行嘅技術。咁但係咧，就講佢翻到過去，翻到過去咧，嗱，其實就講咁樣嘅，講現在先啦嚇，即係佢原本嘅現實先啦。佢原本嘅現實咧，就有阿爸阿媽啦，就好似唔知有細佬妹咁樣啦嚇。咁但係阿爸阿媽咧，就係一個好平凡嘅人嚟嘅。咁而一個阿爸咧就係好怕事嘅，咁啊成日俾人蝦嘅。咁啊原來有一個咧，佢阿爸咧以前嘅中學同學咧就係專係嗰啲欺凌其他人嘅，好大隻嘅。咁但係佢阿爸就俾佢欺凌咗幾十年咧，但係就忍氣吞聲嘅。咁佢阿爸好怕事。好啦，咁樣咧，但係佢就翻到過去咧，竟然就翻到佢阿爸阿媽嘅求學時期、中學時期。 嗯。 咁樣咧就哇！唔知道原來阿媽以前咁靚嘅咁啊，阿爸以前都唔差噶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親眼目睹咧就幾樣嘢啦，就係佢阿爸就中意咗佢阿媽，即係嗰陣時大家都係同學嚟嘅啫嘛。咁於是咧佢好得意啦，哇！我阿爸追我阿媽啦，就睇到佢嗰幕咯。咁但係佢阿媽咧其實就唔係好騷佢，因為佢又真係樹仔仔嚟噶嚇。即係細眼仔、薯仔仔咁，咁但另外咧，嗰、那個惡耶嗰個咧，即係嗰個哈哈爸爸嗰個咧，又中意佢阿媽嘅原來，咁樣咧就而且又成日蝦佢阿爸啦，咁啊佢又睇到怒火中燒啦嚇，咁啊都曾經嘗試去幫手嘅，咁但係幫手嘅時期，佢阿爸阿媽完全唔知呢個就係佢將來嘅仔嚟啦，係嘛？佢呢個後生仔，即係其實同佢哋差唔多歲數啦，啊喺度搞乜鬼咧咁樣嚇，以為佢啲咩仗義幫忙咁啊，咁但係咧。個故事發展咧，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佢睇住個阿爸就追個阿媽，但係咧越追就越唔對路，即係話咧失敗告終㗎啦，將會。咁佢又好有趣喎，因為講佢出發嘅時期咧，佢就袋張相嘅，嗰張相係個全家福嚟嘅。嗱，咁呢一招其實事後好多人都抄襲嘅，嚇。咁佢就話死啦！如果我阿爸追唔到我阿媽。咁啊，即係話，仲有我唔會結婚，兩個唔會結婚，就點會有我咧？咁於是咧，佢攞張相出嚟睇下，果然咧，佢張相嗰度咧，佢嗰個樣咧，就越嚟越模糊，好好玩啊！係啊，佢即係話，因為我哋改變緊嘅現實啦，咁樣就一路睇住落去，越嚟越唔對路，即係似乎嗰、那個佢個 指標 咁咧，係啊，嗰個越嚟越蒙，越嚟越蒙，一日蒙嗰一日，話佢死啦死啦，我就嚟會消失啦咁樣，所以佢就千方百計要點咧，就要做呢個穿針引線嘅紅娘，就要撮合佢阿爸阿媽，啊呢一招好嘢，就係好多方法。咁另外咧，亦都牽涉到就係嗰個咩惡耶咧，蝦佢阿爸嘅時期咧，佢亦都要幫佢阿爸咧，即係。佢就變咗係佢阿爸個好朋友啊，同佢係一個即係 buddy 啊，一個 buddy 一個之交，就不斷鼓勵佢，一定要企硬，一定要起嚟反抗，你唔能夠即係咁窩囊嘅，唔好退縮，不斷俾人蝦，你俾人蝦到上心口咧，你退讓啊只會更加蝦嘅啫，就鼓勵佢有勇氣。咁到最後咧就係咁啊，梗係大團大結局啦，就係兩樣都成功咗啦，一方面佢阿爸。就追到佢阿媽，唉，咁啊有情人終成眷屬。一方面咧，佢阿爸咧就變得堅強起嚟，咁、啊就係呢個令到呢個咁樣嘅惡耶咧都奈佢唔何咁樣。咁於是咁啊好開心，睇下張相咧，佢個樣又清楚翻啦。咁、但係後嚟就講佢梗係唔知用咩方法啦，佢又真係翻到呢、這個即係佢出發嗰個年代啦嚇。咁、出發年代。啊！見翻佢當時真正阿爸阿媽，咁啊，梗係好老啦，阿爸阿媽。咁但係咧，竟然佢發覺咧，阿爸唔同咗喎個人，哇，英咗好多喎、啊！以前真係嚇、啊，真係好怕事噶嘛，而家仲不得已變咗係一個大作家喎、啊。咁原來佢話佢阿爸咧，細個時有諗過咧，就好中意寫科幻小説。不過咧，佢話呢個夢想可能都係冇可能實現嘅啦。咁但係原來佢就係因為佢翻到去過去嘅時期咧，就鼓勵佢、你一定要追尋夢想啊，咁諸如此類啊嘛。咁、於是佢阿爸咧，年少嘅時期就俾啲佢鼓勵過嘅時期咧，卒之就追尋夢想，後嚟真係成為咗一個好出名嘅作家。 哇！ 咁於是同阿媽就好恩愛，仲不得已佢臨尾有一幕好有趣嘅，就影到喺出面咧，即係喺個窗外面咧嗰、那個即係driveway 啦即係泊一架車。 喺度喺度同佢洗緊車，原來洗緊車嗰個咧，就係嗰個惡耶啦，係啦，嗰個惡耶咧，原來後嚟咧就俾佢阿爸收服咗，收服咗，咁啊當然咧佢又因為即係冇心讀書又冇乜作為啦嚇，咁啊後嚟就變咗佢個工人啊咁樣樣，幫佢洗車咁樣樣。哇，咁咁到尾就完啦。 個結局令到呢個故仔 更有意思。但係當然仲有一樣嘢仲抵死嘅。